你在其中，我在永夜，同个屋檐下。你决定出发，我还留恋伤疤。不在东京，不在纽约，最熟悉的家，带进的牵挂，沉默无法传达。我和你隔着一道看不见的时差，这时差让人词不达意，可只表达你还爱我吗？我没问你，没必要答。一次两次没说完的对话，好像比着谁先冷漠谁算赢家。月光很可怕，失去你消息的夜难睡下。你的犹豫，我的躲避，都在不言中。我思念汹涌，你又无影踪。沙漠和雨，海岸和风，本该情深意浓。你追我藏，错过彼此眼中。我和你隔着一道看不见的时差，这时差让人词不达意，可只表达你还爱我吗？我没问你，没必要答。一次两次没说完的对话，好像比着谁先冷漠谁算赢家。月光很可怕，失去你消息的夜难睡下。间的时差，这时差让人词不达意，可只表达你还爱我吗？我没问你，没必要答。一次两次没说完的对话，好像比着谁先冷漠谁算赢家。月光很可怕，失去你消息的夜，原来孤独才是跨不过的时差。